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20集。池瑶蹙眉，他缩着肩膀往后仰，逼仄的副驾驶成了他此时唯一的防空洞。对面的江燕如捕食者向他靠近。就在2个钟头前，他想过这个画面，等真的发生了，他的心跳声都快要炸裂在耳边。啪嗒一声，江燕替池瑶解开安全带，接着抬起空出的左手握住他后颈。指腹炙热的温度烫得池瑶头皮发麻，池瑶的身子开始虚软，喉咙发烫，口干舌燥。混沌间，他恍惚听到江燕说了一句话：池瑶，我好像不能等了。江燕说话时，两人的鼻尖快要擦碰到一起，可他却不再往前，是犹豫，也是在渴求回应。池瑶垂眸，开口时的声音他自己都觉得陌生。 江燕，别这样。 江燕盯着他，将他尽数囊括在瞳孔里。他粗粗的喘息，握着池瑶肩膀的手舒展又收紧，最终向后退回了座位。车内的空气几乎要擦出火苗，池瑶觉得连呼吸都是热的。两人一时没开口。须臾，江燕撑着眉心沙哑道： 你先上去吧，我再坐会儿。 池瑶最后望他一眼，推开门跳下了车。他没敢回头，可在电梯里，他看着上跳的数字，眼前晃过的全是江燕的神情，隐忍的，期待的，失落的。回想他们认识的经过，从江燕搬到他对面，再到他们一起吃火锅，一起逛早市，他一直在不停地靠近他。池瑶只是害怕麻烦，并非没有七情六欲，正是抵挡不住害怕被他攻陷，才会选择在夜跑那天当面拒绝江燕。诚然，效果甚微，而他也远没有自己想的坚定，近乎是纵容的，他轻易向江燕暴露了自己的突破口，就这么任他攻略。电梯停稳，池瑶站在自家门前，他站了许久，到底没等江燕上楼。多巴胺分泌旺盛，容易让人失去理智，这对他不是什么好事，是一时新鲜还是长期有效，他需要再好好想想。恰逢医院需要派人去外省听会，石瑶向上面申请了名额。姚敏敏觉得奇怪， 去听会多无聊啊，怎么突然要去了？ 就是想出去走走。 姚敏敏深知池瑶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，她不信。 哎，家里没出什么事吧？ 我家能出什么事啊？ 那你是要躲什么人？ 她一语中的，池瑶安静片刻，说道： 最近，我认识了一个男生。 姚敏敏一下抓到重点。 男生？ 嗯，男生，他小我几岁，和他在一块儿我挺放松的。最开始我也没往别的方面想，他曾帮过我，对他我顶多就是想要还人情。但是 你发现他对你有那个意思，所以你拒绝了他？ 差不多。 然后呢，你就因为这事儿躲他？ 不算，后来又发生了点事，我只是不太确定该不该继续下去。 很多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，不管年龄还是外形，他和江燕都称不上般配，要么被误会是姐弟，要么被误会是朋友。他不再年轻，也不清楚江燕对他是征服欲作祟，还是头脑一热就想追。当一个人的喜欢来得太澎湃，身处漩涡中心的他会被动沉溺，可夜深人静时，他又会忍不住猜忌，这样贪图新鲜的冲动能维持多久呢？他这人生性多疑，爱自己远比爱别人要多得多。江燕的年纪对他而言代表着冲动的同时，也让这个男生说的话做的事都没法具备足够多的信服力。 你这是奔着结婚去谈恋爱了？ 池瑶一愣，恍然这才是症结所在。但凡他再年轻个七八岁，估计就不会这样纠结了。姚敏敏见他不说话，拍了拍他的肩。 瑶瑶，你喜欢他？ 杨晓他们和女寝室那边组了一次局，就在学校附近新开的一家 KTV。 强燕，你这就没劲了啊，从到这儿来就一直盯着手机看。 杨晓刚凑近，江燕就收了手机。没什么。这已经是池瑶出差的第四天了，这几天他们之间的联系虽没有中断，但江燕感受得到池瑶的冷淡，那天到底是他逾矩了。江燕的兴致不高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。杨晓试图带动他的情绪，给他点了一首歌，还是首男女对唱的情歌。江燕看向杨晓，杨晓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尖。 配合一点吧，别人知道你要来提前好几天做准备了。 江燕捏了捏鼻梁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 告诉了你能来吗？ 杨晓，我有喜欢的人，你见过的。杨晓的呼吸滞住，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彼时歌曲的前奏已经响起，女生也站了起来，她似乎有些紧张，正在等江燕回应。麦克风很快被人传到江燕手中，她看了看，抬起头。 这首歌我不会，还是让会唱的人来吧。 如果不能给回应，拒绝就得当机立断。话音刚落，江燕看到女生一瞬失落的神情，他没来由地联想到自己，掌握主动权的人多么幸运。面对池瑶，他总是那么被动，瞻前顾后，反而与他渐行渐远。走出包厢，江燕下了楼，他站在灯红酒绿中间，滑着手机屏幕来来回回，终是点进了和池瑶的对话框。他们的对话还停留在昨天。他问池瑶什么时候回来，池瑶到很晚才回，不确定。这时杨晓找到江燕。 哎，生气了？ 江燕拉下他的手。没有。 那怎么跑下来了？ 他不理我了。 什么？ 杨晓从没见过这样的江燕，失魂落魄，像被雨淋湿的小狗，而能让他这样的只有那个姐姐。 我以为你们早没联系了。 江燕侧头看他，欲言又止。手机突然频频震动，江燕一看脸色微变。 我先接个电话。 池瑶收到江燕消息时，对面的陈楚然还在向他推荐这家餐厅的特色菜。会和陈楚然在这座城市见到，说巧也不巧，他是做医疗器械的，此行是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出现，这顿晚饭也是他邀请的池瑶。 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 经他一说，池瑶又看了手机一眼，江燕给他发来消息，说那天在中湖跟着他的男人抓到了， 那个人是个惯犯，有暴露癖，常在中湖一带出没，专门挑单身女性下手。石瑶迟钝地起了一后背的冷汗，该说他心大吗？这段时间他确实很久没有想起那个奇怪的男人了。有江燕在，他本能地没去细想遇害的可能性，精神一放松，便自动将那天的事儿翻了篇，假装他不曾存在过。池瑶没想到江燕还在帮他跟进这件事，就在他看不见的地方。可江燕从来不说，他不会邀功，只默默地做，得到成果后又迫不及待地与他分享，让人感觉既别扭又坦诚。即使是看着没有感情的文字，池瑶也能想象到他有些委屈的神情。江燕再借这件事儿向他低头，但是一切的情难自控从来都是相互的，江燕又哪里有错？江燕已经向他走了太多步，这几天纷乱的思绪在他脑中被迅速的分解理顺，池瑶破天荒地有了向前走那一步的念头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